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儿四位，给这儿续人，这儿囊定，这儿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呢听着段子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约春夏，约秋冬，此四时运不穷，约南北，约西东，此四方应乎中，四字一组的常识介绍到这里呢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呀，三字经开始啊，五个一组又给孩子们带来了一些知识。约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金木水火土。中国古代啊，古人们认识世界，那会儿觉得整个世界呀都是由着金木水火土五个基本要素组成的，有点类似我们今天说啊构成万事万物，咱们说这个元素，基本的元素古人认为就是金木水火土。当然我们今天科学已经非常的发达了，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但是五行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啊，文化科技各个方面它都产生过巨大的作用。因为我们今天知道啊，这样的五行学说它有很多不够科学的地方，所以事实上呢，依托五行学说我们进行的很多科学研究，今天看来实际上那个时候的科学家走的是一些弯路错误的路线啊。但是东西方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咱们就拿燃烧这件事情来说，那以前在西方世界认为东西为什么能燃烧啊，那会儿提出凡是燃烧的东西是有一种叫燃素的物质啊，它烧了你这才是能着起火来。今天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化学家拉瓦锡做实验发现，哦，没有什么燃素这回事，氧气和我们的这个物质做反应，因为烧完了以后这空气都少了一块，少的那部分是什么呀，哎，就是这氧气。逐渐的通过这种方式，在实验的基础上我们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今天啊，当然可能连一个小学生都能够去告诉古人啊，金木水火土是构成世界基本元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它在历史上啊，对于我们人类认识世界是产生过积极的作用的。五行学说直至今日还有很多人啊，脑子里是有一套根深蒂固的这个念头。我们说特别是涉及什么封建迷信呐，甚至把这个和什么风水啊挂钩，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一定要坚决的予以摒弃。那孩子们也不会再去信这一套，我们早已经有非常科学的在实验基础上可以得到真实的证明的这些正确的知识传授给孩子们。那么我们今天在带着孩子去读三字经这样一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的时候，还要不要给孩子讲五行的知识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讲的。因为五行学说 不仅仅是我们中国古代啊，人们认识自然的时候，我们说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个知识。事实上，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啊，五行学说早已经超出了自然科学领域的范畴，深入到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学说，影响当时的统治者去治理国家。那也会和五行学说啊这扯上关系，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我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基础。如果对五行学说缺乏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我们看待很多历史问题的时候啊，也会因此而失去正确的判断。所以对于五行学说，我们既不能够照单全收，也不能够完全置之不理。对照着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我们来学习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既能够用科学的知识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又能够因此而对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代啊，文人们做文字游戏，那都可能会有很多题目啊是和五行相关的。你要是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那这游戏呢可能也进行不下去。像这样的文字游戏，如果我们换个形式把它在相声作品中展现，您要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啊，那听起来可能也会少了很多的趣味。我们下边就来一起欣赏一段传统相声五行诗，由苏文茂先生和赵世忠先生合说。 好，这场该你演了啊。 可不是吗？ 喜欢看您的。 是啊， 我认为您这个人呢、啊、学问特别大。 哎，有什么学问呢？ 尤其呢对各种人呢那么全都了解 啊。 不管是干什么的，从您这儿一过，您就知道这个人是哪行哪业。 哎呀，您太捧我了。 我认为您知识渊博呀。 有什么知识？ 看看我像干什么的。 要根据您这个言谈话语举止官方啊，您起码是一位教授。 不是， 那 不是教授。 不是教授。 不是， 您可能是一位啊有名的中医医学家。 我不会的。我告诉你，我呀、啊、是搞文的。 搞文的 啊，我喜欢呢诗词歌赋这一类东西。 哦，您是一位文学家。 对，我他们常管我叫诗人。 哦，您喜欢作诗。 哼，而且我还是一位高产的诗人。 哦，这么一说您做的诗很不少啊。 啊，那当然。 嗯， 反正我这个作诗啊是这样的 啊， 他这个也有淡劲儿，也有旺劲儿。 您作诗还有淡劲儿旺劲儿。 对了，根据季节，比如说吧、这个有西瓜的季节 啊 我这诗呢做的就多一些。 哎，那您这诗是怎么做呀？ 我呀 啊 很简单， 嗯， 把被我掀开，只有褥子上挺湿、我在上面坐着、 这叫坐诗啊。您那叫尿炕。 也有叫尿炕。 干嘛也有叫尿炕？ 就是跟您说个笑。 别开玩笑。 对，你看我真喜欢作诗。 是吗？ 我很想找一位啊投缘对劲的，或者跟我呀、水平差不多的，我跟他合首诗。可惜我找不到这样的人。 哎呀， 上哪儿找去？ 要不这样，今天咱们两个人做几首诗好不好？ 你也能作诗？ 喜欢这个。 我给您买西瓜去。 不，我跟您那作诗不一样。我这真正的诗词歌赋。 你说做什么诗？你说。 哎，我出题 啊。对， 那咱们做一回五行诗。 五行诗？ 哎， 何为五行呢？ 就是金木水火土。 哦，根据这五个字儿，五行， 哎， 作诗， 对， 怎么做法？具体你再说一说。 好，咱们呀、由这个金字儿啊说起，每人呢要做四句诗， 是， 哎，里边呢还得要有一辈古人， 还得有古人， 你那辈古人跟我找这辈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而且呢得说得上话。最后 最后还有四个小字儿。 我说完诗以后还有四个小字儿。 对对对对， 哎呀，这个难度可够大的 啊。也没什么， 那你先说个样子。 好， 你说完了我就能说。 行吧， 完了。我这人我善于呀、啊、照猫画骆驼。 哎， 画 骆驼，照猫画虎， 反正我差不多就行了。 这差远了那个。 行，你说。 我先由这金字说起。 你说四句诗。 好，金锤一对上下翻。 这是头一句。 哎， 二句， 两军阵前砸金蝉。 三句， 谁人不知岳云勇。 四句， 力大无穷拔泰山。 哦，您这古人是 岳云。 岳云。 哎， 哦，精忠说岳。 对对对对。 哦，好好好。岳云。 哎，四个小字儿待会儿再说。 那么我说 了。哎，该听您的了。 那行嘞。 好， 这好办。 嗯，金金。哎，金。嗯， 金锤一对上下翻。 二句， 两军阵前砸金蝉。 那记性还真不错呀、啊。三句呢？ 谁人不知岳云勇。 四句， 力大无穷拔泰山。 您这位古人 岳云。 哦，岳云。不成。跟我学啊。啊， 哦，跟你说的一样不行。 那当然不行了，你另外得找四句诗，也得单找一辈古人，还得跟我这古人说得上话， 还得认识。 当然了，一朝一代的。 哦，那行那行。 嗯， 您是岳云 啊？岳云。对对对， 岳云 啊。岳云， 行 啊， 我很喜欢你。 对， 很喜欢你。 我不敢这么去。 行，你听这个啊。 好，你说。金 金。金枪一杆抖威风。 哦， 怎么样？ 好好。 嗯， 二句， 杀退金营百万兵。 三句呢？ 秦桧金牌十二道。 四句， 岳飞死在风波亭。 哦，那您这位古人是 岳飞。 岳飞啊，我这是岳云。 说得上话吗？ 太说得上话了。亲爷儿俩还说不上话呢。您听我这四个小字儿 说吧。 父子英雄。 来呀。 啊， 随父尽忠。 哎，这不对。 怎么样啊？ 怎么样？您这不怎么样。 没让您把你短喽。 哎，那倒是。哎哎，那这回咱们改改吧。 改什么？ 咱们改说这木字。 木。 哎，跟这金字一样。 哦， 四句诗也要找一位古人。 那行， 也得说得上话。最后还有四个小字儿， 你看后边全有零碎儿。 当然了。 行，你说。 木 啊， 木。木梳情思女婵娟。 嗯，那么二句， 花园拜月恨苍天。 三句， 王允乔使连环计。 四句， 离间父子美貂蝉。 嗯，貂蝉。 哎， 女的。 对对对对， 古代四大美人之一。 没错， 貂蝉。 貂蝉。 好， 四个小字儿待会儿再说。 那行， 听你的。 听我的了。 好好好。 金枪 木 木 木 木枪。 还铜枪呢？ 铜枪。 还铁枪呢？ 铁枪。 什么？没枪这里。 没枪 啊？没枪。 没枪我怎么打仗 啊？对啊啊，确实那不行。单找木 木 啊， 木 啊，木。 你是貂蝉啊？ 啊，貂蝉。 木兰 什么东西？哎，这对了，这对了。 我说你什么毛病？ 我咋又说枪了？木哎， 木兰甘拜美英雄。 二句， 散步来到凤仪亭。 三句， 抬头看见绝色女， 色句 吕布画戟刺奸宁。 您这位古人是？ 我是吕布。 我是貂蝉。 这回可不是爷儿俩了。 是啊，这回改公母俩了。这个您听我四个小字， 你说呀。 眉目传情。 我心神不定 啊。你干嘛心神不定啊？ 对了，你老冲我飞眼儿，我能定下来。 谁冲你飞眼儿了？这回啊咱们改改吧。 改什么？ 说这水字不这么说了。 怎么说？ 咱们这回啊是顶针续麻，自头咬自尾这么说。 哦， 哎，每人说一句。 嗯 啊，而且呢这一句话里头也要有一辈古人。 哦，一句话里就得有一辈古人。 你的古人跟我的古人也得一朝一代说得上话。 哎呀，这可比那个金木可难了。 啊，难多了。这个是。 那行，你说啊。你先说，说完了我说。 对对对， 你说完我接你那底字儿说。 哎，顶针续麻啊。 待会儿你再接我这底字。 没错。 行， 好吧。哎，水 水。 水漫蓝桥蓝瑞莲。 你是 蓝瑞莲。 哦，就那个挑水的小家人。 哎，对对对， 蓝瑞莲。 蓝瑞莲。 嗯， 您接这个莲字往下说。 莲。莲花池旁魏景元。 我是蓝瑞莲。 我是魏景元。我是吕布。 我是貂蝉。那我就两对儿啊。 魏景元。 辕门救夫穆桂英。 英勇宗保到战前。 我是穆桂英。 我是杨宗保。 我又没跑了。您这 钱 钱钱是姻缘白娘子。 此都之道是许仙。 先传武艺刘金定。 定批夫牌郡宝男。 男儿没有樊梨花勇。 勇冠三军薛丁山。 山前学艺庄氏女。 女与罗成配姻缘。 元结阴河织女渡。 渡走牛郎上九天。 哇，追到我天上去了。天生我潘金莲多好看。 看见我吴德兰到这边。 回去回去。吴德兰还学呀。 边 边关孟姜女寻夫去。 去找饭洗粮不回还。 还有婆媳楼上坐。 坐楼杀妻送老三。 我又给我宰了。三堂会审玉堂春。 春日王景龙到河南。 哦，又追着我河南去了。 哎， 南柯惊醒林黛玉。 玉伴搭在宝玉间。 你是谁？ 贾宝玉。 我看你 像烤山芋。 烤山芋。肩 哎，肩背金甲花木兰。 兰。 哎，对对对，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怎么意思？ 先别说了 啊。 你这个给我配对可配了不少了啊。告诉你，这花木兰呢可是大姑娘，还没结婚呢。 是 你要是给她胡配对，嘿，今儿我就揍你。 这人也有点脾气。 当然了。 行行行，您是花木兰。 花木兰。 花木兰是大姑娘。 当然了。 没结婚。 哎 哎，她以后嫁谁了？ 你这我哪知道啊。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花木兰。 哎，我你找吧。 兰花池旁魏景元。 哎，你看这长了。辕门救夫穆桂英。 英勇宗保到战前。 前日姻缘白娘子。 此都之貌是许仙。 先传武艺刘金。怎么又回来了？ 我要求复婚。 我不接受。您这一 是一个给我配 怎么样 啊？怎么样啊？那咱们敢说这个 说什么 火 火 哎火 火字怎么说呢？ 火字也是自头咬自尾，每人说四句诗，虽然里边没有古人不是、啊、但是呢得含一个人物。 哦，这四句诗里边呢要含着一位人物。 对对对对对，最后也有四个小字， 也有四个小字。 哎哎， 也是顶针续麻， 没错， 有咬字尾 啊。 你说火， 好，火指为心坟， 坟 坟旁一家人， 人 人苦谁似我， 我 夫早归阴。 您这底字是阴，您这人物是什么人物？ 人物就是一个小寡妇，小寡妇上坟。 您是小寡妇？ 哎，小寡妇，对对对，再听您的。 先先听我的。 好， 火是吧？ 火， 火化指挥散， 散 散步青年汉。 汉 汉子未结婚， 婚 婚姻把谁怨？ 哦，您这是怨字底。 对对对、哎， 那您这个含着这人物是？ 您什么人物、啊？ 我这是小寡妇。 我是光棍儿。 光棍儿，这回我又危险了、啊，这个。 你是阴的底。 对对对，四个小字儿。 你说， 姻缘有份。 我怨你再嫁。 不是，我长了长了，干嘛怨我再嫁呀、啊？ 对了，你一活动心眼，咱俩一凑合，那不挺好 吗？你还惦记什么呢？ 你看，反正咱找上来了。 这回呢， 啊， 咱们再说这土字。 哦，土字怎么说呢？ 土字还是这么说， 嗯、 啊，也要影射里头有一个人物。 是， 但是啊，这回四个小字以前，咱们得加上画左溜。 还有画左 脸，哎， 什么叫左脸？ 画左脸就是什么嗯啊这是嗯哎呦和， 好、哦、哎，写文章就是词美，这是不是、 哎？对对对，但是得加的合适。 是啊， 哎， 哦，那行 啊， 你说吧， 我先说， 土， 嗯， 字头咬字尾啊， 没错没错， 嗯，土， 土生奇花分外香， 香， 香躯斜卧象牙床， 床。 床上常把情歌响， 响 响到三更伴才郎，郎字底。画左这四个小字儿，待会儿再说。 那行 啊，听你的。 好嘞。 土 、嗯、土山游玩转回归， 归 来轻轻入罗帷， 围 帐以内把妹妹叫， 叫 上牙床把灯吹。 哦，您这底字是吹， 吹字底。 好，您听我的画左溜四个小字。 行。 哟，郎可来到。 嗯，吹灯 干什么呀？ 看报， 你看得见吗？ 欣赏了苏文茂先生和赵时中先生两位表演的这段五行诗，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听着段子浏览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三字经。

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队跟我来来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带。 要干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一边听段子一边浏览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三字经。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三字经里啊，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这一句。刚才我们介绍了五行学说啊，在中国古代如何产生的，以及它对历史的这个深远影响。那么接下来三字经的作者在列举了五行是哪五行之后，又给了六个字的一个介绍，此五行本乎数，这句是什么意思呢？您别看就这本乎数三个字，咱们还真得一个字一个字啊拆开了讲。本啊，可能我们直觉上会觉得是不是说本来的意思呀，本来是数字是数学，不是啊。这个本在这儿呢，其实它是一个动词，它是奠定根本啊，或者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就是以什么什么为根本啊，这么一个意思。乎是一个介词，在这儿其实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鱼，就是干钩鱼啊。此五行本乎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五行啊，它们是打哪儿来的呢？是打这数上来的。哎，此五行本乎数，它是从数字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们今天可能很多小学生都能够把一首儿歌啊脱口而出，因为我知道这首儿歌呢入选了我们现在啊这个小学生人教社出版的这个教材，一年级开篇就通过这首儿歌教给了孩子一些简单的字的写法。怎么说的呢？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天地分上下，日月照筋骨。哎，简单的几个字都涵盖在这一首儿歌里面。这首儿歌前两句可以说跟我们三字经里面所提的是一个意思，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数字和五行之间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五行本身就是打数字上来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咱们现在小学生所使用的这个教材，它毕竟不是在给孩子讲五行的知识，它只是让孩子认字，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教材里面说的是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这一点和三字经里面的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三字经怎么说的？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事实上我们的五行它本乎数是打数字上来的，它和数字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按照三字经里面所说的这个顺序来对应的，水火木金土分别对应一二三四五。这个就是咱们中国古代我们说这个五行学说，它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了，它涵盖了数学、社会科学、政治学，乃至于成为了我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基础。这一套东西我们有必要去学去了解，但是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认识历史，了解很多历史事件在哲学思想上的这个基础，它为什么会发生，并不是说我们还要去在科学方面也去秉持五行学说的这样一个我们今天明确知道是错误的，是无稽之谈的封建迷信的思想。可不要像我们下面要请您欣赏的这段相声作品当中这位主人公这样，到了今天这个年代了，仍然固步自封地抱着过去阴阳金木水火土包罗万象万事万物都能涵盖其中这样一个陈旧的思想去看待问题，那样的话呀，只会让自己沦为他人的笑柄。

么？您老有的说啊，普及科学。 对对对， 您这个普及科学呀、只能说说桌子而已 啊，不， 其他的说不上来， 包罗万象 啊， 什么事也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是吗？ 嗯， 吃的也行哈、 那看你吃什么。 我吃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您说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 那当然有喽。 水果， 你看那苹果，你买来一看啊，这面是红的，这面是青的， 是啊， 哎，这就阴阳分出来了。 那怎么会分出阴阳来了？ 红的这面它就属阳，阳光一照，吸收了紫外线，它就红了， 太阳给它晒红了。 哎， 哦， 青的这面没晒着，它就属阴，懂了吧？ 懂了，这道理跟这桌子差不多。 嗯， 阴阳有啊， 啊， 这个苹果有没有金呢？ 有啊， 啊， 苹果 哪来的金？ 这个， 我说您这什么毛病？这是 说话里干嘛？这 干嘛？ 帮助思考。 哎呦，这玩意儿还很麻烦。 这个金是不是？ 哎，苹果有金吗？ 苹果是吧？ 啊， 苹果它是在树上长着了。 是苹果树啊？ 啊，这个苹果熟了 啊， 你得把它摘下来。 哎，到时候把它取下来。 啊，对呀、 你 拿什么把它摘下来呢？ 啊，摘苹果拿剪子往下一搅， 对， 就摘下来了。 剪子是什么呢？ 剪子是铁的呀。 铁字怎么写？ 金字边 有金了。 哦，又有金了。 你这没错， 他这对，一有铁器就金字边，那这次那儿有， 怎么样？ 好，苹果有金了。 对， 木呢？苹果有木吗？ 苹果树啊，是木头的。 对，苹果树是木头的。 哎， 苹果有水吗？ 苹果的水啊？ 啊，苹果的水在哪儿？ 啊，一咬就流水， 没水那成苹果干了， 对吗？ 对。还火呢？苹果有火吗？能不能说转苹果取火？苹果本身就生火，不像话这个。苹果呀，没火了。 哎呀，这是个奇异的想法。 嗯， 怎么能够转苹果取火呢？ 我根据转木取火来的嘛。没有火。 哎，这个苹果的火 啊，它不存在，没有火。 这个， 又思考上了。 火啊？ 啊， 是啊，它这个人都吃苹果吗？ 是啊，谁都爱吃 啊。 嗯， 你为什么吃苹果呢？ 那为什么拜拜新火吧？ 有火了。 打我嘴里说啊， 对，是这个道理。 他倒省事了。 你看，有的时候你不懂科学 啊，他也能说出个道理来。 你看， 这是第一次。 对，实在是怨我没学问。对，苹果有火，土呢？ 土 啊， 苹果树，在地里生啊， 地是土地。 对，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都说上来了， 全有吗？ 我很同意你这种说法。 啊，你看怎么样？ 嘿，苹果很对。哎，刚才我吃了一山里红。您说这个山里红这个东西它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啊？ 哎，应该是啊，一事通百事通，举一反三嘛，它也属于水果吗？它跟苹果的意思一个样啊。 因为我这人脑筋笨，您得一样一样的跟我解释啊。 这个山里红是吧？ 山里红啊， 它呢 啊， 红的这面， 哎， 它就 为阳啊，啊是吧？你找什么呢？你这 啊，这个是山里红是不是？ 对，天津叫红果，北京叫山里红。 山里红 啊。 对， 山里红 啊，这个山里红是不是？ 山里红。 对了，山里红这个东西它奇怪。 怎么奇怪呢？ 山里红嘛，它在山里它是红的， 哎， 到山外头呢 啊， 它也是红的， 多新鲜呢。到山外头变黑了， 这个 那黑枣 啊，对了，就说这黑枣吧， 没说黑枣，说山里红 啊，这个是山里红。 哎，山里红它有阴阳吗？ 山里红它红的它就属阳啊， 这个我清楚了。 是吧？ 您说山里红的阴在哪儿？ 山里红是吧？ 啊，哪儿为阴呢？ 那个啊，掰开你瞧里边什么色？ 里边是白的， 属阴。 嘿。外边没词儿了，跑里边对付去了。

心